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黎传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明传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62页，462页，我哋从第六行睇起，身二第十四愿，足光安乐愿。请睇经文，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足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持心作善，来生我国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哋睇念老嘅注解，第十四愿显佛光所具离生之妙德，见我光明，照足其身。凡见佛光者，及蒙佛光照及之人，莫不安乐，持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我哋前面学到呢度，经常讲嘅念老为我哋解释得好清楚，佛光有冇照足我哋？有，点知有？佛光无处不照，无时不照，从来冇间断过。点解我哋感触唔到？问题喺呢度，我哋心唔清净，所以感受唔到。问题出喺我哋呢边，唔系佛光。佛光冇问题，我哋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有妄想，有杂念，呢啲都系我哋自己做嘅障碍。换句话讲，佛光冇障碍，确实系冇障碍光。我哋如果将障碍放下，佛光照足，我哋就感觉到啦。感觉到咩呢？经常讲嘅安乐，持心作善，求生净土，咁系肯定嘅。如果我哋见到佛光，冇安乐感，冇慈心作善求生净土之感，咁就唔系阿弥陀佛第十四愿嘅佛光。呢啲光系阿弥陀佛放嘅光，绝对真实不虚。边个见到？有一个人，我讲出嚟，大家一想就知了，海贤老和尚。 你睇佢一生系咪安乐，系咪慈心作善，最后佢去极乐世界啦。我哋从佢身上体会到啦，佢点解能体会到佢冇障碍？我哋同佢一比，马上就发现我哋嘅障碍严重，佢冇障碍。贤公老和尚为我哋做正转，我哋要感恩。我哋跟住再向下睇，本经光明遍照品若，如施光者，究灭善生，身意柔软。若在三途极苦之处，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时值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之意。光明遍照品里面呢段话显示，佛光照足所得到嘅功德利益。如是讲，我哋每个人一夜唔间断，都喺佛光之中，究灭善生，究系烦恼习气。我哋嘅究有冇灭？冇灭。点解冇灭？我哋迷得太深啦。经常讲嘅，我哋亦略知一二，有呢个概念，实际上呢未做到。我哋嘅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好严重，唔肯放下，都系自己做主嘅。但系我哋要知道，如果唔放下，来生后世仍然系六道轮回，呢件事情好可怕嘅。我哋呢次有缘得人生，遇到嘅呢系乱世，唔系太平盛世。遇到乱世，我哋亦唔使悲观。真正修行人，佢认为咁系好事。点解呀？太平盛世，人对世间有留恋，唔舍得离开。乱世容易，乱世我哋苦受得太多啦，唔想喺呢个世间，容易生起呢种念头。呢种念头同往生净土就相应啦，所以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对人是平等的。有人在这个缘分里头超越了，是好事。我们看来佛子三圣，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和贤公的母亲，他们一生遭遇的，我能体会啊。点解啊？八年抗战，我记忆犹新，亲身嘅经历已经好懂事啦。见到战争惨不忍睹嘅局面，小小年纪就走难，距离前线最近嘅时候，连枪声都听到，听得好清楚。喺前线，我哋向后方逃，身上一无所有，只有一套换洗衣服，一张被仔，三斤重， 卷成个小包袱孭喺身上，其他一无所有，比乞衣仲可怜。好在嗰阵时嘅社会，人仲有同情心，有怜悯心。我哋得到嘅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当地居民见我哋逃难可怜，都热心照顾。而家冇啦，而家靠慈善救济机构。喺当时冇慈善救济机构，但系人人都有善心，都有怜悯心，知道苦啊！一生从苦难中来，冇过过好日子，咁明白净土之后往生嘅愿就好亲切，认定呢一生唔往生唔得。如果唔往生，苦难嘅日子冇办法解脱，所以烦恼轻，烦恼轻，佛光嘅照益利益就能感受到。除佛光之外，我哋见到佛像，佛像系佛光嘅代表。我哋读到经文，读到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光照紧我，所以展开经卷，法喜充满。这个充满就是安乐慈善，它里头有依据。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念佛人不幸临终一念错了，堕到三途，这样的人很多，不是少数。他们如果念佛的功力仲能保持几分，有时候仲会諗到阿弥陀佛，佢喺恶道里头，恶鬼畜生地獄，有时亦见到佛光。见到佛光，佢喺恶道里面嘅苦报就会减轻，能得到暂时休息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三恶道的众生闻佛法的机缘不会比我们差，人间天上，特别是人间，哪有人念佛诵经修行冇回向俾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嘅？我哋日日都做啊！呢种回向起作用唔系冇作用，我哋自己粗心大意，体会唔到佢嘅作用。如果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咁回向嘅功德你就见到啦。你能接触得到，对我哋信心、愿心会增长。下面念老人礼赞嘅话讲，礼赞云：弥陀世尊，本法甚深誓愿，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。前一愿光明无量愿，同烛光安乐愿是同一章。24章48愿光明名号摄化十方，摄受众生，教化众生。 犹如观经云，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光明摄取正止第十四愿。我哋而家念嘅呢一愿，如此光者皆得往生，故云来生我国。睇起嚟好容易，我哋喺弥陀佛光注照之中，从来冇间断过。我哋迷得有几深，从呢度就能体会到一啲我哋冇感触到佛光注照。而家我哋应该点做？咁就要学海贤老和尚念佛唔间断，果然真嘅唔间断，口道断冇所谓，心里头唔好间断。大势至菩萨讲：忆佛念佛，忆系心里头有佛，心里头想佛，念系口道念出嚟。我哋要心念，口唔念冇所谓，心里头时时諗住，时时想住，话唔定到几时你就见到佛光啦。见到佛光，你往生嘅愿心坚定啦，你念佛唔会再改动。念佛最怕嘅杂修，佢唔会转日，见到经教想翻下，想学下，见到参禅嘅中意禅，见到持戒嘅亦想穿衣持钵，好唔好？好。能唔能往生？唔会往生。点解呀？藕益大师讲得好，真正往生是要信愿持名，功夫要专一，专一就能往生，不专一不会往生。我们是杂修，什么法门都想，甚至外道典籍世俗的书都想学下，都想睇下，諗唔起金刚经上佛教我哋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系乜嘢？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通通要放下，一向专念。佛喺呢部经上指示我哋净土点受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那个专字要记住，不可以夹杂。我业障好重，我冇办法专修，我修个忏悔法好唔好？错啦，你要修忏悔法，念佛修最好。前清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法师，他是那一代的大德，讲经教学，著述等身，日本万俗藏收他的著作二十几种。他在观经直指道跟我们讲，我们的罪业实在太重了，在大藏经揾的经忏，无论显教密教都不起作用，你点好？灌顶法师同我哋讲，最后仲有一法能帮你忏除心重罪业。咩法？专念阿弥陀佛。佢系一位 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的大法师，灵岩神咒冇人注解过。佢嘅灵岩经注解里头，灵岩神咒都注出嚟，唯有佢一家冇第家注灵岩神咒嘅。你睇佢教我哋专念阿弥陀佛。海贤老和尚常讲，佢老人家嘅口头禅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心唔转。系真嘅，一啲都唔假。我哋嘅问题全喺专心唔到，一心唔止二用，太多用途啦。我哋嘅精神集中唔到，意念集中唔到，都系妄想杂念太多，所以功夫唔得力。知道好多人知道，但系回唔到头。古人有句话讲：生死心唔切。呢句话讲得太好啦，真嘅。我哋冇将生死睇清楚，到临终时仲系随业流转，将往生极乐世界忘记咗啦，咁先可怕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，念念都要求生净土，将佢养成习惯，咁问题就解决啦。唔养成习惯唔得㗎。印光大师係我哋最近嘅一代祖师。老人家闭关念佛，佢嘅关房我去睇过。非常简单，简单到唔再简单啦。就供一尊阿弥陀佛像，佛像唔系好高大，我印象中大概只有尺零高，木雕嘅，一张方台仔，一对竹台，一个香炉，一个磬，一个木鱼，再供一杯水，其他冇啦。非常简单。佛像后面写咗个大字，老人家自己写嘅死字，就是古人常讲嘅生死时代。佢一抬头眼就见到佛像后面就是个好大嘅死字，警惕自己死咗点好。如果唔系阿弥陀佛嚟接引你，就到三途去啦。修行成世，来生得人身，好似系理所当然嘅，未必啦。点解啊？我哋自己冷静回光返照，谂下自己，叫做喺度学佛啦。到底学到乜嘢？自私自利冇放下，口业冇放下，身业冇放下，意业亦冇放下。用十善业道嗰十条认真去諗下，我哋就发现自己唔够格嘅。我哋喺度造业，身造业，口造业，口系最容易造业嘅。二贪嗔千万疑，好多人自己造业，自己都唔知道。点解呀？养成习惯啦。 日常生活中认为我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就是这样的。不肯认真改过自身，最后谁蚀底？自己蚀底。所以这里亦是灌顶法师讲的，他老人家注解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，我同各位报告过，我以前讲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》那段经文的时候，就用他老人家的注解。他注解最后一页，提供我们做参考，念佛人一百种果报，第一条就是无间地狱。我那时在台中跟老师学经教，我对这一句就不懂了。念佛人就算有过失，亦不至于到无间地狱，怎会这么严重？我捧着书去见李老师，向李老师请教。李老师一睇就讲，这件是大事，我不可以同你一个人讲，我讲经的时候要同大家讲。我就等他讲经的时候，真的他对大家讲，大事头一个是堕地狱，最后一个是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，中间的差别都是未得到专心，妄想太多，杂念太多了，从早到晚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散乱不好讲了，散乱心造业，造业自己不知道，损人利己，还有损人不利己，习气不改怎得呢？要点先如法，就是海贤老和尚同我们做的榜样，一切事一切处那句佛号没抌到，那就啱了。我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杂念，有事做事，有人来向你请教，你可以劝他念佛，劝他断恶修善，完了佛号就起来，未曾丢失一句真念佛人。不是这样念佛的人哪能没有过失了？过失好多，没有能力降伏烦恼习气，亦即是说佛号时时断了，时时忘记了，那些杂念还时时想起，这种事情麻烦了，不警惕不得的。所以我们见佛像好像见真佛，听到佛号亦听到真佛，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能生得起来，时时保持，从早到晚，夜晚睡觉发梦就丢失了。发梦为什么不念佛？梦境对修行人来讲是很大的警惕，为什么会发梦？科学家讲，潜意识里头的妄想，在佛法来讲，阿赖耶里面习气种子起现行。我们点先能念到发梦的时候亦念佛，证明 你的心专一了，这样的人绝对得胜。这种是真念佛人，世间的事情随缘，随得他了，不要理他。这一点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我们继续向下看，由上可见光明无量是佛身德。好啊，如此光明实为利生。我们调转来看，实为利生，所以先有光明。这一点不向佛学不得。我们起心动念是利益众生，光明从哪里来的？法身来的。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光明是如来的智慧德相，是我们自己报身里面本来有的。能大师讲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具足光明德相，为利益众生，不是为利益自己啊。贤公和尚为我们表法住世112年，是为自己吗？不是，为利益众生，念念关怀众生，众生在六道里头造业受报，点利益他，能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就是利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心？阿弥陀佛这个心愿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他关怀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众生、十法界众生，点去帮助他？必须要以身作则，做出榜样俾众生睇。佛喺法界虚空界无处唔现身，现无量无边身，现菩萨身，现声闻身，现天人身，现修罗身，现罗刹身，现人身。应以咩身得道，佢就现咩身。佢喺蚁斗里头现蚁身，全系度化众生，冇一定嘅身相，冇定法可讲。所讲嘅法无非帮助佢过悟，帮助佢回头。所以我哋对佛法唔好執着，我哋而家受持呢个法，信愿持名，真信切愿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记住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唔好有夹杂。夹杂就错了。故云48愿全显法身，又云一一世愿为众生故。这一点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应该要学，不要为自己，没有自己，要用这个身上求佛法，下化众生，咁身上功德就大啦。点解呀？上求下化依佢，你依呢个身，身虽然系个假嘅，借假受真，就咁嘅意思。再睇下面第15愿，寿命无量愿。呢一愿 亦是善导大师弥陀五种大愿真实愿第三个。这五种真实愿，第一个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，第二个十三愿光明无量，这个是第三个，第十五愿寿命无量，后面第十七愿诸佛清叹，第十八愿十念必生。善导大师讲，这五愿是四十八愿的核心。请看经文，我作佛时寿命无量，这个科判里面应该就是这两句，下面国中声闻天人无数是第十六愿。十六愿有声闻无数愿，所以它应该摆在下面的，再印的时候要将它改翻正。这里只是我作佛时寿命无量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此章含第十五愿寿命无量愿及第十六愿声闻无数愿。至于寿命无量愿中，既指佛之寿命无量，兼明国中无数声闻天人寿命亦皆无量，今此一愿在翳译分为两愿，可见今此回本之四十八愿所涉弥陀愿德，广于任一古译。同五种原译本比，这个版本确实讲得最周全、最圆满。任何一个版本同法大誓愿第六比都比不上，这第六品汇集得太好了。在序文里面我们见到这一品汇集是三位大德参加的，下莲居老居士、慧明老法师、梅光熙居士，三个人好像用了三个几月时间才完成这一品。这一品是无量寿经的核心，无量寿经里头最重要就是这一品。这一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讲的，释迦牟尼佛将这句话转给我们，转述给我们，是弥陀亲自讲的。所以在翳译本里面它是两愿，我们希望下次再印的时候将它改翻正。第十五，寿命无量愿中，首为比土教主寿命无量，我作佛时寿命无量，如法华说山海为如来，寿命无有量，以问众生故。点解要无量寿？唯有无量寿先能度无量众生，所以寿命不是自己要的，自己不要那是真无量寿。为什么？法身无寿量，佛的法身无量，我们每个人的法身亦无量，法身同法是一不是二， 大经上有句话讲，十方三世法共同一法身，不单止是一法身，智慧德能都平等，都具足。由此可知，这里讲的寿命无量是讲什么？讲报身，讲应化身，应化身亦无量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三千年前示现，住世八十年，怎会是无量寿呢？八十年是现身教化众生，他在地球上无量寿，我们不知道。史传里面有记载，智者大士是释迦牟尼佛化身再来的。永明延寿大师、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。于是我们就知道，化身亦无生灭，众生缘成熟他就现，众生缘尽的时候他就没了。你看他为哪个？为众生。众生真想他，他就现前；众生将他忘记了，他就不见了。随时在这里。所以灵严经常讲的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讲得太好了。你有心愿求他，他就现前；你没心愿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我们有心求他，他为什么不现前？我们心不清净，要清净心求他，马上就现前。平等心，那更加不用说了。所以好像海贤老和尚，他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几时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前，不想他，他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人家不单只得清净心，而且得平等心。你看，对人对事没有分别好坏，没有分人我，平等心。清净心是阿罗汉，平等心是菩萨了。他没有一啲私心，对任何人都欢喜，对任何人都爱，都劝人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假的。这句是老和尚的真言，诚实语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我们要时时记住，老和尚往生了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我讲过，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所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些菩萨，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他有能力在遍法界虚空界上求下化，上求是礼佛、供佛、闻法，下化就是应机教化，帮助一切有缘众生。他就有能力现报身、现应身、现化身，就有这种能力。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诸佛菩萨没有离开过我们，我们背离诸佛菩萨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我们用妄心背离了， 我哋用真心就见佛啦。乜嘢系真心？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就系真心。我哋起心动念放唔下，点解呀？太微细啦，自己根本唔知道，咁就叫无明。分别执着知道，分别执着养成习惯，所以分别执着放唔下，放下执着证阿罗汉果，放下分别成菩萨啦。天台别教三贤菩萨，所以阿弥陀佛现嘅无量寿就系极乐世界嘅报身弥陀，住喺十部庄严土无量寿，佢唔入灭，永远喺嗰边帮助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咁系怜悯众生故，佛嘅报身唔灭，极乐世界系报土亦唔灭，无非系怜悯众生，接引众生，接引到极乐世界，嗰度系成佛最好嘅环境，去嗰度冇话唔成佛嘅。成佛之后，我有理由相信嗰啲人通通证得究竟圆满法身。佢证得之后系点嘅？同阿弥陀佛一样，佢亦示现喺极乐世界，同阿弥陀佛同样无量寿。以等觉菩萨嘅身份帮助一切有缘众生，都系慈悯众生。我哋跟住睇下面，盖教主住世时短，则化时短促，众生难遇；教主长住，则化缘无穷，利生无尽，道理就喺呢度。故呈现法师赞叹讲：佛寿无量，化道自得也。教化众生第一德系乜嘢？佛寿长，佛永远喺世间，谁不喝养此缘在？众生所希望嘅，又。弥陀是报佛，极乐是报土。头先我讲过，教主寿命无量，是真实无量，非有量之无量。喺极乐世界，可以话系究竟真实，咁系非常稀有难得嘅。呢段话，以现在语言表之，寿命无量，指绝对之无量，非相对之无量也。相对是无量的对面有个有量，有量同无量相对。呢度同我哋讲，唔系相对嘅无量，唔系相对嘅就系绝对嘅，所以佢系绝对嘅无量，唔系相对。呢种境界不可思议。呢一愿下面有一句：国中人民寿命亦皆无量。呢一句是在这里，汇集本是这样写的：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但是后面一愿十六愿声闻无数愿， 是国中声闻为主的一员。我们做科判的时候，这些地方要细心。我们看注解，跟着看呈现文，人民寿命无量，净土第一德也。真的，人民是六道凡夫，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。我们一般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，绝大多数都是生凡圣同居土。他的同居土里面只有两道，人天两道，没有修罗，没有地狱饿鬼畜生，这些都没有。极乐世界有天人，天人的寿命亦无量。这个无量和前面的讲法一样，绝对的无量，不是有量的无量。所以呈现师讲，这个愿是净土第一德。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虽然是人天身份，寿命和阿弥陀佛一样的。咁讲系佛喺一切经里头从来冇讲过嘅，我哋就系听到呢一句，就应该下定决心呢一生往生净土。点解啊？有无量寿就唔怕啦，有嘅系时间，慢慢学嚟得切，绝对成就啊！又何况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样样圆满，没有一丝毫欠缺的，那几难得。我们不可以不知道，应该要发心。发这个心，求往生的心，就是无上菩提心。这个是牛益大师讲的。点解啊？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已经系大菩萨、大乘菩萨，唔系小乘，唔系声闻缘觉。生到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你睇呢一句仲得了咩？阿惟越智系法身菩萨。你睇同居土，亦作阿惟越智啊！一定要搞清楚。你如果搞清楚搞明白，你唔去唔得，绝对唔会再有一个念头想到第啲地方去，冇可能，唔会再有一个念头想修第啲法门。你死心塌地就同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。我就从而家开始念到我往生，再冇第二个妄念啦，你就专啦，你就一啦。我哋呢个版本讲嘅一向专念，你睇又一又专，呢两个字系关键字，要一心要专念，乜嘢都放下。前日有个同学嚟问我，他参加这次香港受戒，戒坛师父劝他要受占察忏法。他来问我，我说占察忏法包含在一句佛号之中，你念这句佛号，占察忏法全修了。他明白了，唔好见呢个就学呢个，见嗰个学嗰个，咁你就乱啦，你就将极乐世界放弃啦。占察忏法系同边个讲嘅？唔系为念佛人讲嘅，唔系同要求生净土嘅人讲嘅。佢哋唔想修净土，亦唔想往生极乐世界修佢好， 帮助你忏罪。要知道，念阿弥陀佛，声声都忏无始的业障。这个方法几好，不要再换了，换题目就错了。不可以学这个法门又想学那个法门，那就弊了。要学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你睇老师传俾佢嘅念佛法门，吉祥云比丘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头一个参吉祥云念佛法门，佢就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一生唔改变。佢参访好多好多法门，当中仲有五十一个去听。参访啦，参访点呢？明白啦，你呢个法门我明白啦，我多谢你，我唔学，仲系念阿弥陀佛。五十三参呢，善财童子系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念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佢圆满成就啦。佢冇话参一个法门就学一个法门，再参一个又学个法门，咁佢就学乱咗啦。呢、这个榜样树喺呢度，我哋唔可以唔知道。善财童子成佛系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嘅。五十三参系做榜样俾我哋睇嘅。可唔可以学？可以，去随喜一下，睇佢修咩法门。自己主修的法门如如不动，叫暖得礼持。我对那个法门欢喜赞叹，因为它度一类众生。随喜赞叹不学，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。没见善财童子参一个学一个无，那他为什么要参俾我哋睇嘅，怕我哋参一个学一个，参两个学两个，结果学到乱七八糟，为我哋做榜样嘅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如果唔系咁，就将大乘毁咗啦。金刚经同我哋做证明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法可以学，可以听，可以去学。唔好收佢嘅。讲起嚟你样样都懂，做起嚟我一门深入。呢一点唔可以唔知道嘅。好多人唔明白呢个道理。学好多法门，结果一门都唔成就。呢一点系我哋要注意到嘅。呈现底下跟住又讲。修行佛道者，死魔为恐，生死间隔，退缘根本也。这句话要警惕，真的。佛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，谁能保证你听日还在世间，明年还在世间，靠不住了。经常同我哋讲，人命喺呼吸之间，一口气唔嚟，呢一生结束啦。去边度？自己唔知道，迷惑颠倒。所以先将三恶道当做善道。佢如果知道系恶道，佢点会去？唔知啊。入去之后就出唔到嚟，越迷越深，造作罪业就系起心动念越嚟越严重，非常可怕。呢个系退堕嘅根本，一死之后就一落千丈，见犯文化，直遇圣众，供养诸法， 亲近善友，自然快乐，无有众苦，其德非一。一是一种，不止一种，都要寿命。若寿命短促者，遗恨几计。念老在括弧讲，没办法计算。如玉杯无底故，此缘最自要者也。这一缘提醒我们太重要了，就要求长寿。长寿能求到吗？能。点求法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得真正长寿。我们在这一生中，这一生什么是最大的事情？应该就是这件事情最大。我们求真长寿，我们不搞假的，假的通通放下，这个决心要下，要真下。下面由亡西亦若诸乐根本，只在此愿。寿命无量先是一切乐的根本，如果死了，一切乐永远都离开了，沦落到三途，那往后不堪设想。天虽然乐，寿命亦好长，不究竟，它不是无量寿。无量寿只有极乐世界，只有西方净土，舍此而不修，搞第二样。明白人眼中你全错了，你能回头，佛菩萨一定示现帮你手。你坚固执着，自以为是，诸佛菩萨亦无可奈何，帮唔到手，唔系唔帮你。你烦恼习气太重，见异思迁，呢种人点会有成就？无论喺世出世间都唔会有大成就。又如困而论，为彼国人民命极长远，终令凡夫幻入边亦究竟成佛。他里头有个括弧讲终令凡夫了分段生死，而入边亦生死。这句是讲修学其他法门了脱分段生死，指咩人？阿罗汉。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，生到四圣法界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，出唔到十法界。点解呀？变异生死。佢虽然冇身体咁一段一段一世一世嘅呢种现象冇咗啦，佢仲要苦修，慢慢往上提升，向上提升叫变异，从阿罗汉变成辟支佛，从辟支佛变成菩萨。菩萨皆为有三十个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要到初地明心见性，先能超越十法界，往生十部土。咁时间长啦，要论劫计，唔系容易嘅事情。开生极乐，见分闻法，一切时处皆是增上，无有退缘，寿命复又无量，故无论根器如何，凡往生者必定成佛，称之为净土第一德。 良有二也。咁讲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同学，你哋如果真嘅真信真愿，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大嘅福气，人间天上揾唔到嘅。你福气福报比转轮圣王大，比大梵天王大，比摩诃首罗天王仲大，比阿罗汉辟支佛都大。唔好睇小自己，就系、是、真信切愿，一心求生净土。你嘅智慧，你嘅福报就超过前面讲嘅，真正不可思议。群儿论里头呢几句话讲得好啊。念老最后嘅结论讲得非常清楚。往生极乐世界见佛闻法，特别是一切时在极乐世界生活，无论几时无论在哪里，都是正常帮助你向上提升，寿命又无量。所以不讲求根器，上根中根下根都无所谓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好似前面十二愿讲的定性正觉，这种语气几肯定，绝对成正觉。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，华严经上讲的妙光如来，上面没有了。所以善导大师将五个真实愿，第一个就是定成正觉。你还怀疑什么呢？再怀疑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你没有智慧，没看清楚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六愿，声闻无数，应该要加上这句，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亦皆无量，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科判亦唔容易啊！我哋睇注解第十六，声闻无数愿，愿闻曰：国中声闻天人无数。我哋应该要知道，讲声闻天人都系随顺我哋世间讲嘅极乐世界。有四土三辈九品，都是随顺我们这个世间讲的。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他那边没有。为什么讲没有呢？你将四十八愿都看圆满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皆作阿惟愈智菩萨，无论是天人是声闻是缘觉，是三成权教，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阿惟愈智菩萨，不是就平等了吗？阿惟愈智菩萨是什么等级？法身菩萨，所以通通都明心见性。他不是往生的那些声闻天人，不是他们修的，他们没受，怎会变成法身菩萨呢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，令他变成的。有没有可能？为什么其他法没这么做？ 释迦佛有没有能力？加前我们左阿维月智有能力，有能力为什么不做？我们如果问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定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已经在这里做，你去他那里学就得了。释迦保送我们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我们，那几省市佛法道同，佛法互相赞叹，佛没有嫉妒障碍。你做了做得咁好咁圆满，我呢度刚强难化，业障深重嘅人通通送去你嗰度，送去你嗰边就解决啦。咁就係释迦同弥陀嘅心愿。我哋了解佛法道同释迦弥陀系一唔系二。既然那边做好了，这边就不用了。诸法如来不争信徒，你看弥陀做得好，释迦将他的信徒介绍去那边，只要肯信，真正相信，你就学这个法门，肯定去得成，肯定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，我哋对佛要信得过啊，咁比咩都重要嘅。所以呈现师讲：阿弥陀佛弟子无量，三无量中其一也。呢三种无量就系下面有三无量者：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、眷属无量。眷属就系弟子，跟佢学嘅人无量。或者有人而话《悲华经》里头讲，你睇为彼佛国土无有声闻辟之佛城，所有大众纯是菩萨无量无边。你睇佛喺《悲华经》上讲嘅，介绍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全系大乘菩萨，冇声闻缘觉，佢讲得唔一样。金经何云？声闻无数也。盖此二者，闻虽相左，意义实无违，冇违背。金经三倍往生，俱云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三倍生者，通通已经发菩提心，所行一定是菩萨行。故悲华云信是菩萨，是在极乐世界讲的。至于彼国声闻缘觉，只是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，虽断见是未破尘沙与无明惑，这种叫声闻，非是只求自度之而成。若只求自度，不愿度他，咁你冇发菩提心，冇发菩提心唔会往生。正诸颂译此意甚显。下面将颂译嗰段文抄喺呢度俾我哋睇。颂译曰：我得菩提成正觉已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虽住声闻缘觉之位，往百千俱之罗由他宝刹之内，遍作佛事，悉皆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下面念老同我哋解释：按声闻，不闻他方佛名，但求小乘涅槃，不取佛果。这种是小乘声闻，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啊。他们虽然是声闻缘觉的身份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 他们就能往百千驱之罗由他宝刹之内，那就是十方诸佛国土，大家概念就更清楚了。遍造佛事，这个遍造佛事就是上求下化，上面供佛闻法，下面度化众生，应以咩身得道，他就能现咩身，这种是菩萨啊。哪会是声闻缘觉啊？真的声闻缘觉，你看不闻他方佛名，他亦到不到十方诸佛刹土，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立刻就能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。不单止闻佛名，而且还供养佛、供佛闻法，还度众生，同佛身菩萨完全无差别，这个极乐殊胜，要发菩提心。口译大师同我哋讲，真正发愿求生，你真信真愿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点解呀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你就等于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叫三种唔退，就是法身菩萨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，不是你自己证得的。虽然是佛加持的，但是作用和自己证得的无差别。那几难得几快，所以底下讲，今极乐人民所谓为声闻者，能远至无数佛国，作无量佛事，到无边众生悉令成佛，正是大菩萨之行径，岂能是为一般声闻也？是所谓之声闻，这些声闻皆以发菩萨之大心，行菩萨之大行，趣无上之大果。其实正如悲华所谓，顺是菩萨也。这一点要知道，要清楚。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对极乐世界那种向往的心、求生的心、求亲近阿弥陀佛的心生不出来，必须知道他的好处、他的功德、他的利益，真正是无量无边际，没有任何一个佛刹，没有任何一尊佛能同极乐世界比的。亦正因为咁，所以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、佛中之王。好多菩萨想求呢个法门，点先会叫我好快就契入，就能证得？揾唔到啦，谂唔到我哋居然遇到啦。遇到之后，你想在一生中成就，你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。点解？他很单纯，就一门心入，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念了92年不拐弯。他念到什么程度？他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同大家讲得好清楚，转日这个功德不可思议。老祖宗教我哋求学，无论世法佛法，一门深入，长时奋受一门啊！读书千遍 其二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，大彻大悟。要一门，要专念，先能大彻大悟，先能明心见性。见咗性，所有经全通啦。唔单止释迦四十九年经你全通啦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劫讲嘅一切经，你亦全通啦，冇障碍啦。点解？一切法唔离自性，只要捉到自性，全捉到啦，就咁嘅道理。人哋同我讲咩好，我赞叹，我绝对唔学，我只学呢一门。老师传俾我嘅，我相信老师。如果学多学习咗，背师半道，错啦。所以我曾经讲过，大家反对汇集本，我唔可以反对。点解啊？老师传俾我嘅，我相信老师唔会害我，相信老师爱护我，所以我唔会背弃老师。我话全世界人都唔相信，我相信，冇人肯学，我一个人学。我哋既然拜老师，仲违背老师，唔听老师嘅话，咁就系背师叛道。背师叛道嗰步唔好，成就好难。对老师嗰种真诚恭敬心冇咗啦。而家遇到一个好老师唔容易，好老师遇到一个真正依教奉行、唔背师叛道嘅，亦唔容易，好难揾到。真揾到一个法就传落去啦，好似接力赛咁，你呢一棒有人接去啦，都唔好揾。交棒嘅人唔好揾，接棒嘅人亦唔好揾。但系发真诚心就会遇到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学习到呢度。